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9章，苗疆巫师。 这是 黝黑男子震惊地看着眼前发出异响的棺材，抬头和那矮胖男子对视了一眼，没等他开口说什么，两人便条件反射地向后猛地退出去了数米。 我去，该不会真的诈尸了吧？ 矮胖男子脸色僵硬地望着那具画满了符咒的青木棺材，随后将视线移向了对面的同伴，却见一向自信满满的黝黑男子此时也是一脸错愕。显然此番现状出乎了他的意料。 不可能是诈尸，人死不可能复生。 黝黑男子咬着牙嘀咕着，看向棺材的眼神也变得更加凌厉了起来。 如果不是尸体发出的声音，那恐怕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你是说妖骨在里面？ 矮胖男子似乎听出了同伴的弦外之音，脸色又难看了几分。 那岂不是比诈尸还要糟糕啊？哎呦喂，老子是来发财的，可不是来送命的，还开个毛线棺啊？走了走了，棺材已经松动了，要是里面真是妖骨，那恐怕咱们身上的气息已经被锁定，想走也走不了了。 黝黑男子把心一横，一抹凶光从他那犀利的眼眸中迸发而出。 不如先下手为强。 你打算干什么？ 我来这里之前也不是什么准备都没有。 黝黑男子说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把银色手枪，将三枚指甲盖大小的圆锥形金属物体塞进了枪体上的那只特殊的枪匣之中。 哎呦，好家伙，连锁腰枪都备好了呀。 矮胖男子显然是识货的，在黝黑男子掏出手枪的一瞬间便明白了过来，紧张的脸色顿时有所缓和。 还好现在那妖骨还没出来，只要把这三枚锁妖弹打在棺材的三面上，就可以形成特殊的三角磁场，锁住他的行动。就算是妖骨， 说到底也是妖。说完，黝黑男子便不再废话，伸手将锁妖枪的频率调到最大，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三枚锁妖弹便沿着三个方向应声定在了青木棺材之上，而两人也随即躲到了一边，紧张地屏息等待了一会儿，但那阵诡异的敲击声却再也没有响起。 这是搞定了吗？ 矮胖男子盯着棺材的方向看了又看，在有希望制服妖骨的当下，他又舍不得走了。 应该搞定了吧，都没动静了。 黝黑男子思忖着，心中也在犹豫是不是要上前一探究竟，但正当此时，他忽然发现一阵刺眼的电话猛地迸发在棺材表面，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那青木棺材的棺盖竟然高高弹起，哐啷一击掉在了边上。 我去，连锁妖弹都镇不住，快跑啊！ 矮胖男子见状吓得屁股尿流，丢下铁锹转身就跑，然而还没跑两步便被脚下凸起的石块绊了下，顿时摔了个狗啃屎，连脚都崴了。 我去，真他妈背呀，兄弟，你快来拉我一把呀。 白袍男子哀嚎着，转头一看，却发现那黝黑男子竟然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棺材的方向看。 喂，兄弟啊，你怎么不跑啊？ 矮胖男子嚷嚷着，但他很快发现那黝黑男子的脸色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只见那脸色从一开始的惊讶到疑惑，最后又变成了一种了然的欣喜。 原来如此啊！ 黝黑男子呢喃着，声音中似乎完全没有害怕的情绪。 哎呦喂，你是吓傻了吗？ 矮胖男子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转头看向那具青木棺材，却见那具棺材再次变得毫无动静，所谓的妖怪连半个影子都没见着。 到底啥情况啊？ 矮胖男子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索性把心一横，一瘸一拐地转身走回黝黑男子的身边，顺着对方视线的方向再次观察起了那口棺材。跳动的隐约点花残留在棺材边缘，而点花的出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黝黑男子先前钉在棺材表面的锁妖弹。 锁妖弹爆了。 矮胖男子挠了挠自己那头油腻的长发，犹豫地说道， 所以刚才是因为这锁妖弹自己过载爆炸，才把棺材盖给掀飞出去的。 应该是这样，而且我估计那棺材里其实没有妖怪，不然也不会到现在都没动静。 黝黑男子说道， 那之前棺材里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 矮胖男子追问道。 朱砂镇邪棺一般都封得比较死，使得里面腐烂的尸体聚集在棺材内部出不去，棺材内气压要比外面高，咱们之前撬动的时候一下子破坏了棺内的气压，可能是因为这个使得棺木发出了开裂的声音。 黝黑男子解释道， 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啊，感情咱们只虚惊一场。 矮胖男子一听疑虑顿时消下去了大半，心中的小心思又开始蠢蠢欲动。 既然棺材盖都开了，那咱们赶紧回去找法器呗。 说完，矮胖男子便顾不上脚踝上的疼痛，心急火燎地跑向棺材，而他身后的那名黝黑男子也不磨蹭，赶紧抬脚跟了上去。弥漫的尘土渐渐落定，棺材内的黑气也似乎早已散去。两人在棺材旁一米处停下脚步，再对视了一眼后，随即小心地凑上了前。残破的棺盖在先前的爆炸下孤零零地落在了一边，而那两人却完全顾不上关注那棺盖，此时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牢牢锁定在了这具诡异的棺材内部。棺木里静静躺着一具尸体，一具身着苗人服饰尚未完全腐烂的女尸，但令他们感到惊悚的是这具女尸少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铜炉。 梧桐女尸，我去，这也太他妈晦气了。 纵使是见多识广的矮胖男子，面对如此场面也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他脸色铁青地看了眼这具残缺的尸体，不知怎么的，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他心里不断搅动，连一开始的兴奋之情也早就灰飞烟灭了。 所谓的不得好死，就是指这个吗？ 黝黑男子皱着眉，比起矮胖男子来说，他倒很快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随即又从棺材里移开视线，投向了掀飞在一旁的棺盖。 嗯，这是什么？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黝黑男子神情一动，连忙转身上前，蹲下身往棺盖内部看去，然而这一看却让他脸色大变。只见那青木棺材内部布满了一条又一条带起的抓痕，仿佛之前有什么东西挣扎于棺材内部，将痛苦与绝望留在了这片狰狞的棺盖之上。 这是…… 一旁的矮胖男子也同时注意到了棺盖内的东西，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两人不约而同地齐齐转过头，看向棺材中女尸的手指。他们看到了一双血肉模糊、白骨毕露的残血尸手，他是活着的时候被……可他连头都没了，又怎么会……矮胖男子这下彻底蔫了，眼前强烈的冲击让他的胃里顿时翻江倒海。 老子胃不太舒服，先去边上抽根烟缓缓。 说完，矮胖男子便哆哆嗦嗦地摸出一包烟，躲到边上抽去了。而那黝黑男子面对这越来越难以解释的现象，心中也是开始有些七上八下，他不由再次想起了先前棺材内传来的异响，原本坚定的信念也出现了些许动摇。 难道刚才那是……不可能。 黝黑男子咬着牙，如过山车一般起伏的现状令他的心态已经完全崩坏。只见他啐了一口唾沫，嘴上也开始骂骂咧咧： 去他奶奶的尸变，老子可不是瞎打他，费了那么多功夫绝不能白跑一趟。 黝黑男子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副手套戴上，随即强忍着恶心，将手伸进棺材里，在尸体上四下摸索。 法器一般是饰品什么的吧，怎么这娘们都没带什么首饰啊？ 黝黑男子嘀咕着，一边打着手电，一边粗暴地在棺材里不断翻找着。很快他便感到旁边似乎有什么人凑着，冰凉的发丝不断蹭着他的脖颈，令他觉得有点发痒。 死胖子，离我远点行吗？别用你那能炸出油的恶心头发来蹭我。 黝黑男子头也不回地骂了一句，然而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就忽然僵住了。惨白的月光从身后照耀而来，将男子的头影洒在空旷的泥地之上。黝黑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地上的倒影，在自己的影子旁，他看到了一颗滚圆的物体正悬在半空，贴在自己身旁。 你在找什么？ 飘渺的女声随着阴冷的微风吹拂进耳畔，黝黑男子的身体顿时像着了魔一般无法动弹，只能僵硬地别过头，将视线转向了边上那只拖着长发漂浮在自己边上的 女人头颅。你要找的是这个吗？ 女人狞笑着缓缓张开了嘴，只见一枚小巧的人骨吊坠正沿着女人的舌头慢慢吐了出来。 不，不可能！ 黝黑男子盯着女人那双浑浊的眼睛，精神与意志在一瞬间崩溃绝体。 别过来！ 凄厉的惨叫回荡在森冷的黑夜，最终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下帷幕。